笑脸吼出个壮壮的声，开门红呀个好模样， 满天锣鼓敲不够热闹欢场， 开门红呀个红四方， 花花幸福不打个你的胸膛， 开门红呀个大风光， 满眼喜庆正腾出更多梦想， 开门红呀个红四方， 好好运到底握在你的手上， 脚下是长长的门，沉下心气儿，别阻个嗨嗨的劲儿啊，扬起笑脸吼出个壮壮的声音。